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亚洲，从今天起啊，东亚地区就有大幅的这种降温天气了，像西伯利亚的西部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啊，都有较强的这种雨雪。从现在的卫星云图上看啊，就是目前日本的中南部，它的天上空啊都是被这个降雨云带啊所覆盖，北部地区呢风力比较大，普遍呢有4到5级。那么明天呢，韩国首尔啊，这个最高气温也就是-3度，到了周四啊，仅为-7度，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4度了，这个天气是十分寒冷的。那么未来3天呢，它还伴有啊小到中雪的天气，要注意啊对航班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在欧洲呢，还是有啊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另外呢就是北美洲了。那么重点要关注就是五大湖地区，由于啊从加拿大南下的冷空气呢经过五大湖，它带来的是湿冷的空气，会造成啊大到暴雪。那么特殊的地形是造成这一地区啊出现暴雪的主要原因。另外美国的西北部同样也面临着大雪的天气，其次呢就是美国的西部沿海和东南部沿海还有啊大到暴雨。这就是全球的天气的基本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那么我们也提醒要环球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 然后我们也期待一下北京这一片京津冀地区可以尽早下雪。 全老师，对，说到这儿问一句，我们看到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当中说，可能在近10天都没有雨雪的这样的迹象，是真的吗？ 对，这个未来这一段时间冷空气频繁，仍然空气比较干燥，也没有暖湿气流北上，所以北京很难出现降雨天气了。 好的，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吧，翘首以盼一下。谢谢全老师， 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周一问候大家。那2018年的旅行情报室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每个旅行情报室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都会连线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上一周我记得高颂为我们带来了跨年夜的活动。 对，因为当时正好是1月1号嘛，12月31号这个一个跨年的这个惯例都是高颂会在最冷的时候， 真的是， 然后最前沿的地方给我们带来最新鲜的消息。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在第一时间连线一下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看他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周一头条。高颂你好。 张帆好，袁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比较冷的事情。 比较冷是会好笑吗？ 是什么样的一个头条带给我们？ 是这样，对，是这样的，在上一周啊，我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季旅游的一件事儿。那到了北京冬天，市区当中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去滑冰了，这个冰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这也是反映最多的一件事情。但是从我们的了解到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北京的11处冰场现在已经是准备开门迎客了，有一些已经开门了，有一些在筹备当中。那么1月中下旬，所有的冰场将会全面的开放。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这个陶然亭植物园紫竹院，上周已经是开放了。那么市属的西 七个冰场现在已经是完全开放的一个 状态了。我上周四帮大家去探了一下龙潭湖，龙潭湖的冰雪大世界也已经很成规模，就完全可以正常的去玩耍了。 哦、 各种什么雪上悠波球啊，雪上这个雪橇啊，然后什么那个充气城堡啊，各种吧，小孩玩、大人玩都行。 你都试了是吗？ 我都试了一下。 哇，所以 因为 刚才袁一说的这个龙潭湖也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十一处当中的一个地方， 其中一家， 对不对？ 是吗？ 对，说的没错。那其实呢，除此之外还会有像陶然亭的东湖雪场、南湖雪场、紫竹院的北小湖雪场以及玉渊潭的这个雪场啊，四处雪场是新开放的。那么今年的这个市属公园的开放的第十一处冰雪场已经是将近是百万平米，也是历年的这个面积最大的一次了。所以今年呢，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这个西冰玩雪啊，或者玩冰。那今年会有很多好去处，但是因为这个天气的状况影响，今年的这个雪场开放的时间呀、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稍微滞后了一点点。 因为今年春节就滞后了。 对，因为大家你可以之前就会想，就是元旦期间，元旦一过之后，基本上冰雪场应该是全开放的状态。 对， 然后大家都在疯狂的在那边玩冰玩雪。但是今年呢，可能会持续到月中旬到中下旬这样的一个阶段，所有的雪场才能完全的，就是百分之百全部都开放。现在呢，是有一部分区域是已经通过了审核和验收，是可以开放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之前先去提前了解一下哪些冰场是全部开放的，而且危险区域千万千万不要去。 谢谢旅行观察员高颂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消息以及最后的一个安全的提醒。我们下周再会好吗？ 好，下周见， 谢谢， 拜拜。哎呦，我觉得有这个雪场在，还是可以一部分弥补一下咱们这个北京人或者京津冀这一块的朋友们对于雪的期待。因为虽然天空不作美哈，没有雪真的雪下，但是咱们现在技术发达呀，可以人工造雪呀。 对， 那其实你记得那个就是各个公园的市属公园的那些冰雪大世界，你就觉得啊，就原来还是在北方。就是这种雪的气候啊，这种成分呢、就是还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冬天应有的那些欢乐的。 对，虽然雪还没有下来，但是我们一直是在雪的范围之内， 对， 期待雪早一点啊移到北京的上空。刚才说到这个冰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在朋友圈里也看到，因为我的家人啊、亲戚啊、朋友啊，他们有的是在室内的很多冰场去玩。你刚才提到的龙潭湖，我要在这里说的是，我看到有朋友去什刹海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冰场的项目。 对， 而且其实从安全啊，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考量呢，什刹海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讲既便利又比较安全和合格的这么一个冰场， 而且区域也比较 对 大。 我觉得当中看到的这个他们拍的视频最多就是小孩，孩子是最喜欢在这个冰上 对 撒点野的。 对 希望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一家冰场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是一月的中下旬， 对， 能够如期开放，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冰雪的消息。 在我们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周要带给各位的旅行情报。首先继续看到的是关于买火车票的事情。 哎呦，这个事情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说啊，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 就是雪和春运都是大家要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随着春运火车票的开抢呢，春运的购票大幕也已经拉开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今年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会被压缩到15%以下。 说到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回忆起来了，在前两年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过啊，有很多的这个验证码真的是太不方便使用了。 对， 尤其是有一些验证码，它再刷呢，你都看不太清楚，再输都是错误的。 这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发挥自己的速度啊！ 对，因为春运抢票这是一个效率要提高的事情。当时呢，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些验证码的出现吗？在这里呢，其实铁路部门也有一些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前，铁路售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比如说有黄牛的这样的一些购票行为。 对， 所以呢，可能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抢票软件出来之后呢，做安全工作的，做这个网络安全工作的很多朋友，他们应该了解到这个验证码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黄牛囤票， 对，防止刷票，然后为了验证你不是机器人，你是一个就是真人， 对， 在电脑前操作。 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老牌的抢票软件啊，360浏览器，他们表示说，通过大数据分析呢，今年春运的抢票初期，12306的 图形验证码并没有比去年增加难度。他们发现这个图形验证码已经不是铁路防止倒票的主要技术手段了，因为现在技术的更新啊，使得这样的事情呢越来越少，而铁路呢正在通过更加严格的实名认证等等方式来防止黄牛，提高用户的购票体验。验证码的这个比例刚才袁一提到的这个压缩到15%以下，也就是说在更多的时候你遇到的没有验证码。 对对，那铁路网络购票的图形验证码呢，每年在春运购票的时候都会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因为咱们刚刚也提到了，确实有一定程度会影响到咱们这个发挥自己的手速哈。那作为抢票软件的360浏览器，在和12306图形验证码的识别上呢，也是多次的交锋。2015年年底，有媒体报道了360浏览器监测12306网站网购火车票，发现验证码很难辨认，而图形码达到581种，一次性输入的准确率啊只有8%， 这个确实很难为人。 对，那一时间呢，铁路购票验证码图形辨认成为了一个关注焦点。那中国铁路总公司解释说，图形验证码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黄牛和刷票软件的恶意刷票。但随后铁总对于验证码呢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删除了那些清晰度不高难辨认的图片，并且承诺会不断的筛选更新，选择清晰度高的图片，让旅客可以更加顺畅的购票。 那么这个事情呢发展到去年春运的时候，铁路又有了一些优化售票流程的工作，曾经给大家带来不便的网购车票的验证码呢再次进行了重要调整。当时呢近60%的车票发售的时候，旅客不需要再使用验证码。那今年呢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变化，就是刚才说到了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被压缩到15%以下，也就是说超过80%的这个购票行为是无需输入验证码的。 对，这个购票过程呢是需要去简化。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在今年抢这个春运火车票的时候哪些日子会是一个 最难抢 高峰日。对，根据统计啊，根据2018春运预测报告显示，不同于2017年的抢票难，今年的铁路客运能力呢会大幅提升，春运形势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春运将会有望从一票难求进入到舒适回家的年代 啊。真的吗？那这样来说就太好太好了， 松了一口气。 是，那今年春运旅客的人数预计是要突破30亿人次。根据大数据分析呢，今年购票难度有所缓解有两大因素，一个原因是我国列车数量增加到3819对，高铁、城际等等快速列车占比达到60%，铁路运力的提升，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今年春运呢比较晚一些，那学生呢放假比较早，就是说重合的那个部分啊会稍微的短一些。 对， 不会跟这个探亲流叠加。同时呢，观念的更新、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也缓解春运的高峰压力。 报告指出，今年春运腊月25和腊月28是抢票的双高峰日。 哦，这两个日子是吧？ 腊月25和腊月28。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城市出发的车票是最为难抢的，呈现了北松南紧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到刚才提到过的这个今年的360浏览器呢，持续是升级他们的自动识别验证码和跨站抢票功能。其实我们提到的360的这个浏览器，包括其他的浏览器，在这个方面呢，应该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那所谓的跨站抢票，就是在到达城市无票的情况下，浏览器可以为用户来购买途经目的地之后续遮车站的车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12306现在也有一个叫做换乘的这么一个买车票的方式。 哦， 就是如果直达你买不到，你可以选择换乘。那么换乘它会提供你很多的选择。刚才说到的这个事情呢，腊月25和腊月28，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两天是抢票最难的两个出行日期。而如果你要抢票的话，春运火车票还是在30天的这个提前购票。 对， 那么所以你要倒着推算一下什么时间是下手最合适。 那今年春运呢，北京站的进站通道40%的旅客也可以通过刷脸进站了。 哦，上次我们记得 再次提升效率， 两年前嘛，2016年的时候， 对， 开始试行这个刷脸。 对， 就是当时全北京就是北京站有这样的刷脸机器。 嗯，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的那个一个是蓝色车票，蓝色车票是因为有那个磁条的。 对， 对吧，可以刷信息，然后用二代身份证插入这个机器之后自助通过安检，通过这个进站的通道。这个刚才你说到的有40%旅客可以通过刷脸进站的，这是因为它又增加了一些刷的机器。 对，北京站会增加6台刷脸的自助进站设备，和目前使用的4台机器合体之后，北京站的通道会有10台机器可以刷脸啦。这也就占到了总进站通道的38%。 所以就近似40%的这样的通道。 对， 那除此之外呢，北京西站刷脸的机器的数量达到了11台，那今年春运计划呢再增加7台，总数量达到18台。 嗯，感觉今年春运真的会像我们刚才文章里面提到的，叫做从一票难抢进入 到 舒适回家的时代。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回到目的地。 谁身强赛过火力灰，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跑地雷经过嘴，河水很陶醉，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人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水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水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 哎呀，真是能方便的抢票，能顺利的舒适的回到家去过一个祥和的春节，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不管是穷开心还是富开心，反正春节啊就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无论你一年到头你可能做了多大贡献，你有了多少收获，团圆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是。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回来看一看下一条情报，讲到的是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冰面以下呢，最近出现了大量的冰冻气泡。 我每次说到这个奥体公园的时候，我都得问袁一多长时间没去了。 哎呀，很久没去 了，很久没去了， 因为想搬家了。对对对，还挺想念那儿的。 这个最近啊，确实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龙形水系冰面以下出现了冰冻气泡，让人叹为观止。有专业摄影师呢，也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这个摄影师是这么解释的，说这种壮美的景象让他联想到了有冰泡湖美誉的加拿大亚伯拉罕湖。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应说呢，这个冰泡景观是水中植物呼吸氧化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冬天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到户外，尤其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看到这样的景观。 对， 所以就觉得特别的稀罕， 没见过吗？还 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地方是吧，那个湖啊叫亚伯拉罕湖，它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湖呢是在落基山脉，气温骤降的时候就有不计其数的气泡被冻在冰面底下。所以你看见你就觉得童话一样的。在这之前呢，这位摄影师姓宋的这位摄影师啊，他说他曾经到加拿大去实地拍过这个气泡湖的美景。所以在奥林匹克公园看到类似景象之后呢，他赶紧就用相机把它拍下来 啊。然后也有这个亲眼看到的人说，说这个宋巨强这个摄影师拍摄的水泡这个冰泡景象啊，就出现在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的这个水系当中，面积呢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小，其中呢大屯路隧道北侧的冰泡数量是最多的。这些冰泡从水底升起的时候是呈现柳絮状，接近冰面之后逐渐转为了水母状的圆泡和冰盘。 所以这个大自然鬼斧神工，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想象不到它能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方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景观来。 嗯， 资料显示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湖啊，它出现冰泡景象呢，科学来分析呢有两大基本条件。第一个是水中有源头释放气体，刚他们说了是要有气泡的， 嗯， 有植物要呼吸嘛。那么第二呢是周边气温迅速跌至冰点以下，刚才说这气温的骤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啊，这个冰封的速度是超过了湖底气泡上升的速度，你必须冻得快， 两个谁跑得快谁就 对 吧，先形成， 然后那气泡就被锁在那个冰层里面了。 嗯， 同样的景观呢，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有，新疆的赛里木湖据说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温差够大， 对对， 它骤降的速度足够快， 对 对。那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发的图片显示呢，亚伯拉罕湖的冰泡体积要远比咱们北京这个龙形水系的冰泡还要大 啊， 层次呢也会更为丰富。 嗯， 但是因为在咱们这儿的龙形水系呢，被奥运塔以及鸟巢体育场的彩色灯光映衬下，所以小冰泡呢也会显得非常漂亮。 嗯， 很多网友表示说一定要去实地观看一下。那这样看到灯光的话，得晚上去看。 对对对对，所以呢，有一些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冰面上是挺危险的， 是 要看。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别的角度， 远远的看一下也行， 千万不要贸然的登上这个冰面去观看。 嗯 这段时间我觉得和冰和雪有关的话题，在比较集中的范围里边有几个亮点。刚才说到的这个冰泡，这是一个。 嗯， 另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在微博上有一个图片，它是一个其实像一个小视频。 嗯， 它是讲这个气泡怎么被冻住。 哦， 或者说你看，你平时我们给小孩玩那个吹那个 吹泡泡 肥皂泡啊， 嗯， 那个泡如果是在低温底下的话， 嗯， 你吹起来之后，如果你温度够低，它迅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你会看到那个气泡内部会产生，气泡内部，你看到内部会产生像雪花一样的东西，雪花一样 的，真的吗？ 慢慢。哦，然后再过一会儿就被冻住了，这是一个实地拍下来的。 哦，真的，那是真实，我以为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效果， 特别像吧， 嗯，对， 对， 特别像是做的特效。 嗯， 但事实上，在整个的冰天雪地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 对， 对对， 就包括我们说到在东北那个泼水，你还记得上次张波来告诉我们？ 嗯，对对对对对，把热水泼起来，然后立刻在空中结冰， 冰凌的出现。 对对对。嗯嗯， 刚才说到的，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冬天啊，因为没有雪嘛，所以我们多说说冰的事儿， 多找一些和冰雪相关的乐子。 嗯， 那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呢，在稍后下半时段还会继续带给您，可以媲美雪花带给各位的那些欢乐的冰雪的项目。 嗯，旅行情报室，我们一会儿见。 总有一块风吹日晒，随时都在鲜活的色彩。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带着风奔向城外，爱上阳光无处不在，脚比肩还快。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穿梭在看不到尽头的人海，我的笑容和这座城市最合拍，顺着爱的方向飘，我们一直往前跑，闻着海风的味道，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1，旅行情报室在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来看看我们今天还有哪些旅行情报值得和大家分享。来看一下空中的这个视角吧。我们没有朋友可能在北京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低空来看北京，可能通过很多视频你看到过， 对啊对啊， 无人机拍摄的是吧？ 嗯。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从2018年的新年开始，一个低空旅游在北京城区开通了。 嗯 啊，这是从空中来看北京。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过这样一个画面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架飞机的样子，这个样子上面有这样一行字，叫做新时代新航程，从空中看北京。这个直升机呢会搭载着提前预约的5名乘客，从北京朝阳黄冈直升机的这个港口出发，然后3分钟之后呢，直升机飞越奥林匹克公园上空，大家可以从空中来俯瞰奥运会主场馆、鸟巢、水立方还有奥林匹克塔等等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来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那15分钟之后呢，直升机会搭载着游客返回，这也标志着北京城区首条常态化的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航线的正式开通。首趟搭乘低空旅游航线的游客就特别激动， 那肯定 这种激动之情，那是可以想象啊。从空中看北京，感觉太震撼了，尤其是能够看到以前只能在地图上看到的龙形水系。 对， 那大家肯定要问了，多少钱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呀？没问题，每条航线价格每人1280元，3月31号之前的优惠价格是每个人880块 啊，优惠挺多的。 对呀，在没有空中管制且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可以实现随到随飞。 从空中来看一个城市，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愿哈。那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去年的上半年，我国就新开了21条低空旅游的航线，涉及到14个省市自治区。那其中呢，新疆就开了5条低空 旅游的航线。而这次北京开通的首条常态化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航线呢，不仅是开创了城市低空旅游的先河，而且意味着低空旅游从精英化、小众化、单一化进入到了常态化、大众化、多元化的新时代。 太厉害了，可以在空中看到龙形水系， 这个真的是很诱人。 对，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想啊，3月31号之前得赶紧去，还是不要扎堆儿，否则的话可能排队都要排好长时间， 是 要提前预约的啊。 对啊，提前预约一下，因为每一趟也就是5个人。那接下来继续说可以飞起来的事儿，坐直升飞机去滑雪。 哦，这刚才刚是坐直升机看了龙形水系，这马上要往雪场去了。 对，这是八达岭到崇礼滑雪场开通的摆渡航线。 哦，北京市民呢坐直升机到崇礼滑雪，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想象当中的事情，而近日呢，北京八达岭至密苑云顶乐园直升机摆渡航线是正式开通，这就意味着从北京前往密苑云顶乐园滑雪单程的路途，你仅仅需要花费40分钟。 密苑云顶乐园呢，很多这个雪友应该很熟悉哈。目前建成雪道41条，其中13条高级道、20条中级道和2条初级道，那还有6条野雪道和雪地公园，同时也有配备5条世界顶级的高速缆车。这里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以及2021年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世锦赛的比赛场地。那这一次摆渡航线的开通呢，也进一步完善了密苑云顶乐园的一个交通配套服务，也为游客带来了直升机飞行和滑雪体验的一站式服务。 我怎么总觉得还是在电影里面的， 就是，对，你就觉得说咱们现在的这些配备越来越多的跟国际化的那样的滑雪的那种感受已经去接轨 了。 对对对，是。那这次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直升机去崇礼这边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一个价格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介绍说，这次呢八达岭到密苑云顶乐园直飞的机型是空客 H125， 座位布局呢是2+4的布局，最多可以坐4位乘客，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87公里，最大巡航速度是每小时258公里，最大航程是665公里。那这个机型呢具有高性能、还有坚实耐用、可靠性高、使用成本低等等的特点，适用于高温高原作业。那密苑云顶乐园停机坪呢就在云顶世界和云顶大酒店之间，从那儿下了直升飞机之后乘车到云顶大酒店仅仅需要5分钟的时间， 太方便了。这个肯定也是需要提前预约哈，大家如果想去滑雪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样一项服务。 哎，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事儿先往后搁啊，你不是有心愿要去崇礼滑雪吗？你帮我们试试。 我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然后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飞的途中都看到了哪些啊大家平常没有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事物。 对对对对对。 刚才说到这个冰雪的项目，确实是这是在这几年啊我们可以申请的感受到它的速度的提升、质量的提升，真的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冰雪乐趣。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咱们中国成为冰雪旅游大国这件事情呢，是根据相关的报告为我们列举了以下的一些事例。那以冰雪旅游为核心的冬季旅游产品真的是成为了大家选择的一个特别特别新的项目。那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某旅游网近日联合发布了中国冰雪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18。这个大数据报告当中呢也说到了大众观光和休闲度假并重的中国特色冰雪旅游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冰雪旅游已经占据了东北地区众多城市全年旅游市场的一半份额。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2016到2017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1亿7000万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呢约合2700亿元。我国已经成为了冰雪旅游的大国，正在向冰雪旅游强国迈进。 那么从这个具体的预定的情况来看呢，这家旅游网的预定数据显示说啊，冰雪观光成为冰雪旅游的主要类型，冰雪观光人数占到我国国内冰雪旅游总人数的72.4%，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朋友还是以观光为主。而滑雪休闲度假游客占到我国国内冰雪旅游总人数的27.6%。在这些冰雪旅游者当中，同时选择冰雪和温泉的游客呢，占到总游客人数的13.4%。冰雪和温泉一冷一热的资源，成为重要的市场配对吸引物啊，就是有了这个搭配，更能吸引大家来，成为很多游客必选的冰雪旅游套餐。 你看，在哈尔滨、长春、吉林、长白山、亚布力等冰雪旅游目的地呢，这个网上的预约平台大数据就显示，冰雪旅游预订量占总预订量比例的58%。 冰雪旅游已经成为众多冰雪旅游城市大旅游业态的一个领头羊了。那雪乡、长白山风景区、松花湖滑雪场等三个冰雪景区呢也占据预订量的前三位。 嗯，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说一下关于这个冰雪的一些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名字，雪乡啊、长白山风景区、松花湖滑雪场等等等等。冰雪资源是够了，那么在服务方面，在和游客的这个接待的方面呢， 怎么样能够跟上这样的进步的脚步？ 因为确实是我觉得资源好啊，不能够以服务的这个质量差来耽误了这些冰雪资源为大家所分享、所使用。那冰雪旅游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当中也说啊，成为了出境旅游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说的都是国内、那么在出境旅游方面呢，到欧洲、日本、美国等等的滑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去旅游，已经成为了国内很多滑雪发烧友的每年必选项目。 2016年11月份到2017年4月份，我国游客赴境外进行冰雪旅游预订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瑞士。哎，没有想到瑞士是排第五的。 你看到了这个， 就是法国、意大利、美国居然还排前面。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从价格、从性价比、从大家可能旅游支出的这个消费的份额来讲，可能也会有一定影响， 可以理解。 所以日本离咱们更近嘛，这个在冬季滑雪的时候可能是首选。那预定排名前六位的国内客源的城市呢，分别是，哎，很骄傲的说啊，北京排在第一位是吧？然后上海、南京、天津、成都、深圳。刚才说的是什么？是冰雪旅游吗？我们也提到了成都、深圳。 不，咱们这个国内是客源城市，就是是从这些城市出发。对， 明白了。从北京和上海等等的城市出发去境外旅游的人数， 对， 应该占据了前六位，是吧？ 对、所以一线城市确实是成为境外冰雪旅游的一个主要客源地。 那要这么说的话，南方的朋友可能更需要这个东西。 对、其实南方朋友可以先来京津冀感受一下， 然后再出境 。对，那预计2021年到2022年冰雪季呢，我国冰雪旅游人数会达到3亿4000人次，收入会达到6700亿元。冰雪旅游将会带动旅游及相关产业的产值也会达到2.88万亿元。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其中呢有很多像袁一这样的这个冰雪爱好者和发烧友他们的贡献。 爱好者还是要 提醒大家，在冰雪旅游的时候，我们要第一选对时间，第二呢在地点和性价比的选择上还要多加考虑，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就是刚刚入门的人的话，初级的爱好者的话，就是各种配套的护具一定要特别齐全。其次，其实现在请一个教练的价格并没有很贵，所以还是先选一个教练，然后保证自己能够去，至少能刹住车，不造成别人的这个，不给别人造成影响，也不影响到自己的人身安全。 别给别人添麻烦。 对，再上到雪道上去。 刚才你说到这个关于教练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北京附近的雪场，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很成熟、很完善的 配套了。对。 崇礼这边呢，可能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难度方面啊，在它的 雪 场的规模方面，对，这个可能会更加的升级。 对，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要比城区要高一些？ 稍微高一些。对，因为它的配套设施各方面都会更加齐全一些。 那么教练是不是也可以？我不太明白的是，它是一对一的，还是说它是有 一对多都有，看你的选择。 所以这还是在 风险游人 去的之前，你应该多少了解一些， 规划，对。 其实每一个雪场应该都有自己的预定的网站、预定的一些平台。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些这个资源的了解之后， 对， 再下手。 是的。好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再简单来说最后一条吧。关于全球自由行的一个报告，2017年的全球自由行报告已经出来了。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叫做90后引领碎片化旅游时代到来。 这是一个关键词啊，叫碎片化旅游时代。根据某家旅行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重新发现世界：全球自由行报告2017》这个报告当中呢，就分析和预测了2017以及2018的市场。那么数据显示说呢，2017年全国国内的全年旅游人次预计达到50亿，同比增长13%。那人均出游达到3.6次，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28亿人次，规模是达到了啊，几乎是日本的总人口的数字。 这还指咱们出境游的人数。 对，这个报告里面就显示一点，说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碎片化旅游时代，90后新消费主体的登场。 正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啊，加速着供应链的一个迭代，消费移动化、需求个性化、目的地 IP 化、产品细分化的趋势是日益明显的，而碎片化成为了2017年最突出的旅游市场的特征。 嗯，那天我听谁说一个概念，说现在新的中国四大发明包括移动支付， 对， 包括共享单车， 对对对对， 包括外卖， 对，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反正这四个好像都是说全都产生于中国， 全都产生于中国，而且现在正在影响着全世界的一个变化。 是， 所以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全球自由行报告2017当中提出的这些这个变化哈？ 嗯， 包括边走边定啊，也是成为碎片化趋势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这个是应该最主体的一个。 对，他们已经不会在走之前把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好，而是说，哎，到了哪儿，我看看心情怎么样，看看这地儿玩的不错，我就再多待两天。要是觉得没意思，我再接着往下定。 你说这个特别符合有一个习惯。出行习惯就是你在看这个路况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用地图来导航，导航呢，现在当然智能化的导航呢，它会告诉你有的时候该怎么样应变， 对， 有时候是新的这个路线会出现， 对， 避免拥堵。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习惯，我随时会调整导航的一个 线路， 对，这样的话可能你会做到更主动。我刚才说你说的这个碎片化，就是运用到这个地图导航当中也是这样的。 对， 我不会在一开始把所有的目的地、所有的线路完全固定死， 规划好， 对 对。 那么在途中呢，我可以进行微调，这样可能更符合我出行的某些细微的需求。 对，包括在出行的时候，狂买和扫货的风潮其实已经从2016年开始减弱了。 嗯， 海淘和电商的发展呢，也进一步加剧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理性也继续成为2017年的旅游消费主旋律。 嗯，最后要提到的是一带一路和综艺影视成为了2017年最大的旅游 IP。 其实在前几年我们说到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已经说到过这一点啊， 对， 有很多的节目，很多的影视的资源，它会影响到旅游的出行的方向。那除了对当地旅游资源的灵活利用之外呢，2017年确实这样的叫热门 IP 的打造，其中包括的我们说到的一带一路和综艺影视剧，这对于旅游沿线的一些刺激成为了国家政策拉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典型的案例。 对， 以交通出行为例，根据民航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的5月份，我国已经与43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实行了空中直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消息。 嗯， 所以很多朋友在以前可能到达不了的目的地，或者觉得去太麻烦的地方，现在非常方便。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稍后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感谢收听。 Under skies that big, city highs, I felt you walk right through me. You're the thing that I invoke.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 And oh, it's hard now.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